那下面就是一个简单的一二图，在这个一二图里有两个实体机，那就是客户和账户。客户和账户通过催款者这个联系点将他们联系起来，对应客户他还有自己的属性，例如客户的姓名、客户的社会保障号、客户所在的街道、城市等等。对应于账户有他自己的属性，那就是账户号和余额。